脸上，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少。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但比喝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着 skin 所以便利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的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城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呢？你在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冷凉卡好了，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哈？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啊，您正在收看的是微微一笑，欢迎回来。 嗯、哇，欧尼好早，欧尼早，欧尼说早早早，发了两个大笑的表情。大家好，我是珊珊。 背上小书包，我是水水。嗯，那今天好奇头条号哥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跟上海的出租车有关系啊。为了防止这个拒载的现象，上海的出租车在网约平台上已经让司机没有办法看到目的地了。所以说司机在接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知道你在你要去哪儿。那是从19号开始啊，这个在接单前出租车司机将无法获知乘客的目的地。那根据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有关部门和相关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陈述来说的话，是因为就是提前知道目的地有可能会造成司机的拒载情况，所以说只有在你上车的时候司机才能知道你去哪儿。 啊， 那关于 这 样的， 我觉得这样很烦呢。 为什么？ 我就希望我在电脑就是或者是手机端输入我的目的地，上车之后我只需要说一句按导航。 对啊，他就 然后就不需要沟通了。 他能按导航， 我就不需要沟通了。我的意思 没有，你上车就会显示。 哦，那还不错。 就是你一上车，然后他点击说已接到乘客，马上就会显示你的目的地，然后他就按照导航走。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在你上车之前知道你去哪儿。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有被整得蛮惨的？ 是挺惨的，我觉得。 哎，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家住在机场附近嘛，所以每一次我如果从机场打车回家的话哈，然后司机是不是都会有点点不开心？因为他们等了很久嘛，才等到这么一单，如果是以后看不到我的目的地了，我先上了车，然后上了车之后发现，我去。我可能不太能接受当时那个微妙的尴尬的氛围。 但是你是网约车吗？网约车就还好吧，我觉得。 对，一般情况下其实不能网约车，现在机场好像不能网约了。 不能网约吗？ 对， 我从来没有在机场网约过。 我也是。 都是恰巧哎就碰到了一辆。哎，正好就一起走了。 对，都在停车场碰到的。哎呦，汪鹏程来了，而且汪鹏程好像来的特别早。汪鹏程说我来的真早，一大早他好像在咱们直播开始之前就来了。篝火之上说早上好。 早上 好。还有董团结同学说我来了，打卡打卡，早上好啊。 打卡打卡。然后这个严嵩强子，顺便点点名。 对呀，能下来。 然后呢很久很久没有来了。 走司马。 走私。朱古力豆来了。 朱古力豆就是汪鹏程嘛。说水水早，刚才网络不好，断断续续的，没有听到我和你们打了招呼后，你们有没有和我打招呼？ 没有。 打招呼啦，早上好。 你知道现在出租车司机的日子真的还挺难过的。你看，就比如说滴滴这个一个 就网约的平台，网上平台，然后司机的满分是100分的服务，然后你拒载的话是将直接影响司机进入到一个处罚期，然后可能一段时间是接不到订单的。那专车司机有一个类似于叫做每月12分的机制，如果司机被投诉爽约或者拒载扣3分，被投诉迟到扣2分，如果12分在三个月之内扣完，然后司机就会被停止派单了。 天哪。 所以我真心的是觉得现在的这个 司机师傅不容易哦。 现在的这个系统真的有把滴滴的师傅逼到一个绝境。 我也觉得。 你知道那天我打车的时候，就是他开嘛，然后他从我家。 对，是他开，不是你开，我知道。 对，我知道。不一定，万一我喝多了呢，对不对？ 万一师傅喝多了呢，是吧？有时候你也能替着开一会儿。 万一他太困了呢，对不对？然后他上了三环，走啊走啊走，就是在最关键的那个长安街的那个路口。嘿，他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就他可能脑子一下子热 了 以后，他就转了一个右，然后回到了长安街。然后他就从长安街又往西开，然后沿着东大桥路往北，就等于又绕回了我家。你懂吗？ 懂。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说我说师傅，您怎么开了半天又绕回到我家来了呀？然后司机，我就明显感到司机师傅的那个尴尬，那个 紧张 你知道吗？ 其实他也不好意思的。 然后他就把我的单停了。他就说那个，他说小伙子，我把你单停了。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就不再记你的费了。 是的，是的。 我赶紧补救，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就非常紧张，而且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师傅，我说之前不是大事，我说我主要有点赶时间。我说没事，我说我一定给您打五星，好吧？就这个时候，我总是在用五星去安慰司机，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安慰他，因为我觉得人家工作也不容易，而且就是走错这种事情，你说谁不会走错？都会走错。 是的，是的。 所以我其实也是一个佛系少年，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我们多一点点理解和爱了。 我也觉得是。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对司机师傅有的时候，如果你要苛刻的话，你确实是对他们苛刻，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你怎么样。 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走错路的问题，我经常走错路。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就大概走错了8次吧，而且最后 我觉得你开这种网约的出租车，应该3天就接不到单了吧？ 你知道我昨天被导到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条路啊？我不知道汪鹏程知不知道，因为他在雍和宫附近嘛。我昨天去雍和宫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然后被导到一条路上，是因为我频繁的开错路。然后最后他就给我导了一条很小很小的路。然后那个小路是什么样的呢？它就是一个60度的上坡。 60度的上坡。 听我讲哦，而且是你开直直直直直，然后突然让你右转。那个右转呢还不是大路。右转之后呢，就是一个稍微还往后拐了一下的那种60度的上坡。我想是从那转吗？我想也没有别的路了，显示了10米就右转，那就是这儿啊。我就勇敢的上去了，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你知道吗？这个60度的很诡异的很窄的上坡上去之后就是二环。 哇，真的吗？ 真的。我都不知道北京有这样的路，所以说我觉得开错路是一件好正常的事情啊。是司机师傅经常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安慰和这个理解的。这条新闻我听了之后可能会觉得，哎，首先有的时候我也需要他看不到我的这个目的地，然后以防我在高峰时间段，然后又距离比较短的时候接不到单。但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对司机师傅稍微有点过分了。 但是上海的服务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上海的服务精神就是 属于的呀， 是属于双向的呀。 这个一点都不双向的呀。 是， 这对司机师傅有啥好处？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上海让我觉得，就是它的服务和被服务其实有的时候是双向的。我给你举一个很大的例子，好吧？ 多大的例子？ 很大的例子，把它剥开来吃。就是，在我经常都是打了，就是比如说网约了车以后，我会让那个车等我。一般就那个车不到我家楼下，我是绝对不可能出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冬天又冷了嘛。 对。 然后在北京的话，就是因为它不是有5分钟可以等待你的那个时间嘛？就5分钟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开走了，它就可以选择我不接你了。 对。 然后一般来说，我可能有的时候或多或少的会超过5分钟那么一点点。 大概15分钟的样子。 没有那么久，大概可能10分钟以内吧。然后北京的师傅从来不会有什么。就他就会觉得很正常。 对 对, 对， 北京的师傅真的大大咧咧，就会觉得很正常。但是我在上海知道过2次，那个师傅有一个就是他马上就要开走了，我拦下来。然后还有一个师傅非常的不高兴。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都是双向的吧。 是， 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为 我有一次在国外打车，然后打车之后也是网约车、嗯、电话约车，约完之后那个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在北欧嘛，在爱沙尼亚、嗯、你知道吗、嗯嗯、大概是零下可能十几度的样子吧、嗯、而且那天我要参加一个 party， 我还穿了一个很薄很薄的丝袜、嗯、我就心里想我在屋里等着，等他到了我再出来，对不对、嗯、然后呢等他到了我可能又穿个外套磨叽了几分钟出去，车已经不在了，我就在寒风当中，在就是冰天雪地里面等了可能五到十分钟吧，我想这就是报应。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冰雪公主是吗？汪梦成问我说，珊珊今天的嘉宾是肖康吗？今天不是，今天主要是我跟水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叫做失联恐惧症。 对， 肖康是这是私人的 one to one， 对，等咱们去完南山啊、还暴露了我们要去南山这件事情。但是水水、 okay. 你看范范给咱们送的这个很多很多个小礼物、嗯、咱俩必须得做点回应。 对，那就送范范一首歌好了。 不对，范范送的礼物是你再仔细看看是什么。 我看不见，你帮我念一下、 啊、好的，范范送了一个舞蹈新秀。 好，现在马上给你放一首，看看哪一首歌比较适合跳舞哈。 嗯， 我看游乐吧，好不好？ 好的， 游乐听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跳舞一点。 跟你讲，这歌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歌。 还是五月天的 DNA。 DNA 吧，五月天应该都很嗨吧。 好 OK。 嗯，大家不要着急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送大家一首特别适合跳舞的五月天的歌曲。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 嗯。 那是谁弄掉了我的牙膏，我的鞋和外套是谁穿得了，那是谁在我家大放细料，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谁攻击我的大脑，谁帮助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分掉，还是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想要跳那就跳，想上天上跳就跳，跳跳跳跳跳跳，我要要不要难道要别人帮你决定好好不好，就现在掌握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心跳，那是谁总是说动作虽小，那是谁知道高机会到最好，那是谁被统计正在逃跑，最迷失绑架了自己的微笑，谁关心我的大脑，谁帮助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分掉，可是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想要跳那就跳，想上就上他就跳，太高高太高高，心脏的火药要不要那蛋糕，别人帮你决定好够不够，趁现在成为自己的心 聊到了出租车的话题啊、 哎、 现在我们把这个好奇头条号的这个把好奇头条号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风总是吹的这个纸条飘舞， 还跟大家说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这个 CD 单子啊会有一个 小纸片， 对，嗯，上面显示了这张 CD 是什么歌，然后是大概多久，是谁的哪位歌手的歌曲，然后呢水叔一般情况下会拿着这张小纸片，可是今天好像那个风扇的风吹的刚刚好是这个风向，他的这个小纸片就一直从他面前飘到我这里，我又用手给他抓住。 拿那金桃木压住了。但是在你聊下一条之前，你看朱古力豆简直就是对雍和宫附近的路况门清。朱古力豆是这么说的，石石你听着啊，他是这么说的，珊珊啊，你爬那个坡是从北向南对吗？绕进了安定对不对？右手是 安定门， 安定门对不对？ 绕进了安定， 右手 是精神病院吗？请问 右手是一河边，上坡后左边是那个金开头的那家的餐厅啊，是不是直对着二环雍和宫桥，过了二环就是你要去的餐厅，金开头那个餐厅对不对？我不太熟啊， 我来替珊珊告诉你吧，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忘了，因为那天 从北向南什么的有没有河呀，哪是那个餐，我不知道，我只是去的倒是这个地方、 哎、但我觉得你开网约出租车的话，我应该三天就接不到单了吧， 不好说， 我觉得你应该会被乘客投诉到死。 我会接那种单，就是你不知道要去哪里。 现在你在上海接的都是这种单啊？ 不是，是乘客不知道要去哪里。 OK OK， 他可能跟一个人失联了，或者是失恋了，他只是想坐在出租车上， 然后对方还必须是 听着歌曲，奔驰在五环上。 然后对方还必须是男性是吗？ 啊、哦，不见得 啊、哦，不一定， 对 啊，女性也行。 我只是需要给他一个安静的陪伴。他也不在乎我会开多久。 你不是说放着音乐奔在五环上，听起来怎么这么不安静呢？ 哎，你不就这样很安静吗？ 嗯哼， 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坐车，你只要不堵车的时候，那个车一直在走，你看着窗外什么车水马龙啊，然后你在听着音乐。我觉得那个时刻是特别安静的，我特别喜欢坐在出租车的后座干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温哥华的朋友，就是开了两天的出租，就开两天的 Uber 就开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有乘客投诉说，好像这个 driver 喝了酒。所以没办法啊， 我可能也会走这条老路。 我们把目光投向可爱的大象。目前呢，在美国是有一个叫做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机构，在上个月呢，它转变了一个立场，它允许猎人把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猎杀大象得到的战利品带回美国。 哇哦！ 然后其实少数生态环保人士早就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发布了一个这个报告，然后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他是阐述了他认为津巴布韦境内 8.2 万头大象制定健全管理方法，就是它是有健全的管理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你要进行猎杀大象这样的活动的话，其实不管是在费用的这个给予上和枪支的这个获取上都是非常规范的。所以呢，他认为在津巴布韦进行猎杀活动是一项就是可以管理的活动。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肯定是首先遭到了奥巴马政府，就是奥巴马和他就是以前的政府的这些就是规定美国禁止带就是这个大象的制品进入境的这个反对。然后随后呢，现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也是通过了他的官方 Twitter 发布了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啊，他说， 来念一下 ，Big game trophy decision will be announced next week, but will be hard pressed to charge my mind that the horror show in any way helps conservation of elephants or any other animal。意思就是说，现在目前我还需要去查阅所有动物保护相关的资料，但是呢，他是把就是这个狩猎活动是。当做了一种就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演出，所以他其实实际上自己也没有特别就是在赞扬狩猎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比如说高端旅行有一帮人是很爱狩猎的， 就是旅行专门去一个围场然后打猎，对不对？ 多半去非洲，他们就觉得刺激，然后就是觉得很舒服。 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讲说这个，哎，咱们那个四七班的同学们，这个是我的同学们啊，如果你们在留意我说的是什么的话，就是猴哥说的，老是冲着镜头跟自己的朋友喊这种悄悄话。他们是这样，他们说他们有一次去一个猎场打猎，然后打野猪，结果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很怂，他没有他看到野猪之后他害怕，他就爬到树上去了，然后野猪就在树下等他。人与自然博弈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哦。 是 非洲打猎很危险吗？ 就是 是挺危险的，但应该很刺激吧，我觉得。 我不敢，而且我觉得不太好吧。 我想问一下这位小姐啊，如果你要去打猎的话，你会啥？会，除了会跑之外，你会骑马吗？ 我的意思是去打猎好吗？ 但就是有人喜欢呗。但是好像并不是所 有 的， 有有就是合法的一种围猎的行程，对不 对？ 对， 然后合法围猎的行程其实现在遭到很多就是这个动物人士和环保人士的反对。因为他们吴珊珊能不能稍微注意点仪态啊？ 有啊，有在注意啊。看不到看不到。 吓死我了，真的在这边播新闻。 是真的，我认真的，你会觉得将来你会尝试去非洲大草原，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狩猎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一个运动。就是他强调 一种，其实就是那种我们要去征服自然，我们要去出去打猎了，姑娘就在家采采果子，男人要出去打猎。 对， 嗯， 但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你吃的鸡，然后吃的猪，吃的牛，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别人帮你杀而已嘛。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 我会觉得 你就不愿意亲自去参与那个 killing， 我觉得 好杀戮的过程。 暴力啊。我会害怕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有一种狩猎我会愿意参加，就是把你放出去，然后我会追着你杀。我觉得我很愿意， 很残忍。 我就会努力学射箭，射死你。 你这就是楚乔传啊。楚乔传啊，对不对？他们最开始刚开始就是被那些什么公子哥，放在人的猎场里面，然后大家比赛谁的家奴会最后剩下来之类的。好残忍。你知道你刚才说吃的猪啊、鸡啊、牛啊这些，在我感觉有一个什么样特别大的不同呢？就是我肯定是一个肉食动物者嘛。比如说这只鸡它是专门养来被吃掉的，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的负罪感。我讲 它的营养就不够啊。 我讲的不是杀生这个角度啊，我是讲的，我觉得非洲草原上的动物啊，人家就是自己活得很开心，你知道吗？他们是有一个自己的生态闭环的，然后每个人都在大草原之间享受着天地之间这种我是一只雄狮啊，或者是我是一只雄鹰的这种乐趣，然后咱们人非得去横插一杠子去把人家搞死，我觉得这样不好吧。 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种征服的乐趣更好吧。 为什么非要征服他们呢？征服这个世界好不好？ 因为他们是自然当中的生灵。然后你通过对于他们生命的这种控制感，你就感觉你对自然有一种征服感吧，我感觉。 存在必是合理，但是我希望一定是合法的途径啊。 现在这个就引起争议嘛。就大家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如果你一旦开启了一个合法的一个入口，那你就很难说这个人是不是在津巴布韦打回来的呀。 对呀， 他有可能比如说是在那个尼日利亚，或者在一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他打到了一些就是象牙的制品，他也就从津巴布韦直接入境不就好了。 你知道象牙那个制品，他们如果要弄完整的象牙的话，很多这种不一定是合法的狩猎者或者是偷猎者，他们把大象搞死之后，他是要把整个象脸切下来的。 对呀， 就是横切面。 是啊， 很残忍呐。 非常残忍呐。象牙本来就是一种如果你要作为装饰的话非常残忍的东西啊。 其实象牙作为装饰品并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价值，对吧？它其实就是被人类社会搞出来的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物品。 对。 金刚来了，金刚说早上好，哥哥姐姐。咱们这样吧，咱也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毕竟咱们节目在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很大嘛。 问一下， 我想我们的这个意见 津巴布韦的朋友是吧， 一定也可以是这个影响一下大家的决定，影响一下各个总统的决定。你们觉得要开启这种， 就你要直接对话 Trump 是吧？ Hello Trump， Hi， Are you there guy？ I'm here。 你在是吗？水水在。 I'm here。 觉得合理吗？要不要开启这种合法的狩猎的途径呢？ We will have no choice。 没有 选择。 But to destroy this elephant agreement。 OK， 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控制狂》送给大家。 没关系，都理解的。爱找是找度和方向，没问题，都配合的。睡着是做梦的重量，云要多高，天要多蓝，先对照色飘，我往前跑。

真的很好笑哎、啊，你今天。你确实真的喝了酒吧？ 没有，真的没有喝，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喝酒才会不清醒吧。能看得见吗？这会儿好像好点了，是不是？ 嗯。 水水，你如果看镜头，你能看得出来地上密密麻麻的是什么吗？ 我能看得出，就是一个人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 对，一个人蹲在地上，然后地上密密麻麻的摆的是， 是什么呀？哦，是饺子吗？ 是饺子哦。 我的天哪， 有多少人是东北的啊？东北的同学举个手给我看一看啊，因为我看到发现其实东北很多地方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冬天的时候包饺子，而且直接晾在院子里，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吃。 对，因为他们吃饺子的时候太多了，就没有什么时候是不吃饺子的。 怎么突然间这么无奈呢？怎么了？ 你知道那天就是大就什么什么霜降还是小雪、我有点忘了那天是、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问欣欣我们的导播、我说所以今天要吃饺子对不对、然后欣欣想了一想说好像并不是所有的关于气节就是关于气象的节日都要吃饺子的 节气 我才恍 是 节气我才恍然大悟说原来就是有冬天的节气不用吃饺子吗应该没有吧 基本上都要吃饺子吧而且我觉得饺子的确很好吃啊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吃饺子的东北人也很喜欢吃饺子特别是酸菜馅的饺子特别特别好吃啊 其实说实话、我挺喜欢吃饺子的 我也喜欢、 我只是受不了就是那么经常吃饺子 其实没有经常吃饺子是经常听说要吃饺子 我们每天早上就在吃饺子 对蒸饺 对啊 那是你点的吗我本来就是一个吃包子的人你非要让我吃饺子你现在还开始说受不了每天吃饺子了 是啊 是啊鬼我只是觉得这个画面非常壮观 喜欢吃包子 我喜欢吃包子哎有多少这个同学的确是东北的然后你们家就这么在家里放过饺子整个院子里全是堆的小饺子山 我不是 你不我知道你不是而且我看到有些网友留言特别有趣他说进入腊月的话就是十二月嘛东北呢一些农村还是这样有一些城市也是这样院子地上铺一块席子将包好的饺子啊粘豆包啊往上一放一会儿就会冻得杠杠的天然的大冰箱一直能够吃到二月二过完年这是真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东北体验一下 年华一笑说了山东也吃饺子然后篝火之上说好吃不过饺子然后打了个一我不知道你打的这个一是什么 是省略号的意思吧 省略号是吗然后谢尚进同学太 谢尚进在吗 汪鹏程同学看错了汪鹏程同学太坏了他说你们的节目影响很大香港同胞都在听在看 你在香港 估计他应该是在香港然后他说而且香港也是被你们节目传染的好像就是天气不太好 汪鹏程怎么这么快就到香港了不是前天还一起喝酒吗好厉害 所以篝火之上说了说山水二位绝对的一秒入戏然后年华一笑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然后什么什么嫂子 什么呀 不知道哎我只是好像脑好像脑子里面闪过一句话 说起吃的呢我觉得水饺的确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东西它有那种饱足感嘛对不对又有面又有面又有馅儿啊然后就经常是那种我觉得很饿的时候很想吃一盘饺子那如果说到吃饭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问一下 你说 水饺东北人蘸什么因为昨天我前天说了一个让我觉得很惊恐的消息就是东北人吃肉 蘸白糖是吗 对 我不相信呢、 就是一个哈尔滨的朋友告诉我的 对但是东北人很汉子啊 所以一般你们所以一般比如说山东人和东北人吃饺子你们蘸什么呀 醋 就只有醋 醋里面醋 醋里边会放点葱花吗 好像会放一点姜 会放点蒜泥吗 会 会放点辣椒面吗 偶尔 腐乳呢 never 水豆豉 什么鬼你们贵州人会不会太爱蘸东西啊能蘸的都蘸上是吗吃个水饺一盘饺子十几盘蘸料 也倒是没有了就是蘸料比较丰富比较有层次感一点 我觉得只有蘸醋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饺子本身的香味你比如说辣椒啊还有水豆豉啊都很容易盖住食材本身的味道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醋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吃法 所以你饺子的馅儿就选的冲一点啊你不要让饺子的馅儿很容易被盖住 对我知道就是冲死对吧 对大葱啊 纯大葱馅的饺子蘸姜末啊蘸蒜泥儿好不好 好 姜你君蒜你狠 都放上。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吃了什么？面加葱姜蒜。吃了一堆调料，可还行。 再加一个烧饼，对吗？全部就是主食。 欧尼说他喜欢蘸大蒜，他说他吃饺子的时候呢，能吃十多瓣的大蒜。金刚说，欧尼 单身对不对？ 可能也找不到吃这么重的东西，是不是？我也很喜欢吃大蒜，我吃烤肉的时候就很喜欢加大蒜吃。说到吃饭这件事情，大家肯定很多人都会叫外卖嘛。这个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多次了，就是外卖的。外卖餐盒的问题，我今天又看到了央视网发的一篇新闻，所以说还是想跟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因为咱们那些餐盒的确是用完就扔，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是吧？现在呢，在很多写字楼啊、学校啊、居民小区，相继成了这种外卖餐盒白色污染的一个重灾区。我们看到了央视网的记者呢，是随机走进了一家大型的写字楼，午饭过后垃圾箱就已经完全被白色垃圾完全霸占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哈，有这个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统计，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点餐人群当中白领占到60%。多数白领平均每周点餐4到7次，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还是挺合理的。中午一般会点餐吧，晚上有可能会就跟同事出去聚一聚之类的，是吧？那这个白领也是外卖行业的高消费的客户，外卖销售的总额超过80%是来自白领的。 你知道，我觉得白领点外卖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在公司就是坐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都市白领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中午吃的东西挺可怜的。就是首先它真的不便宜。就是它的性价比很低。然后再其次是那个饭店或者餐厅，它为了使这个食物显得好吃，有的时候它会放很多油。 是的， 因为你知道重油的东西就容易好吃。 对。 就比如说在那个，比如说经常录电视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有一种肥叫做盒饭肥。就那个盒饭会很多油。然后再其次就是东西真的不多，然后花样也很少。 而且其实单价可能也不会很便宜，人均可能也得60-70块钱之类的这个样子。 到不了这么多。 40-50。 30-30吧。但你想每天你点外卖，你就一盒东西你就要30什么的。你在家可能就10块钱搞定了吧。 好，看到了 F14EAF64 来了，他说早。我真的是很有耐心念完这个名字，是不是要不要取一个好记点的名字啊？ 对的，王鹏程说，他说他们那儿这个东西叫盖帘儿，然后盖帘儿。什么叫盖帘儿啊？ 盖帘是蘸料吗？ 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哪个盖哪个帘儿？ 就盖子的 盖 然后窗帘的帘， 头发帘的帘，是吧？ 对。然后他说其实就是酱油和蒜泥。 酱油加蒜泥等于盖帘。好了，我知道了。那继续说回外卖这件事情哈，我还看到了一个挺惊人的数据，我希望大家咱们都可以记住这个数据。经过测算，全国一天的外卖盒堆起来可有多高呢？ 珠穆朗玛。那么高。 像珠穆朗玛那么高。 8848米。 全国的外卖盒。 是有点少，对吧？ 对。 不知道。 全国的一天的外卖餐盒堆起来。 100万米。 100万米是什么？是你说的时候自己不犹豫吗？水水， 我犹豫了。你听我说，我犹豫了一下，但我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随随便便就绕地球几圈，猜个100万米还好吧？ 全国一天的外卖餐盒堆起来可以达到330多个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所以就是8848乘以333。是多少呢？来， 你好爱算数，你自己拿计算器算一下。有没有想一想，这个数据很可怕啊，对不对？我们把它具象想起来的话，的确还是挺可怕的。根据这个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估算呢，2017年全年在线餐饮外卖用户规模大概是3亿人左右。然后它的日订单量的总和大概是在2000万单左右，2000万单啊，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垃圾的这个数量。330万个珠峰那么高，330个珠峰那么高。 哇， 真的 主要是现在这些餐盒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合理，很多都是不能够回收利用的啊，只有14%的塑料包装得到了回收，目前的这些外卖的情况、而且外卖餐盒仅占其中很小一个部分，很少回收，然后很少循环可再生，他们都会直接放到了这个大多数都是被直接焚烧或者是填埋啊、其中有很多这个不可降解的污染。 我就还记得我们请过一个零垃圾少女， 对，零垃圾女孩， 女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期节目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这种快消和快餐的文化是没有办法避免垃圾这件事情的。 对，我们只能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些意识，比如说能不点外卖就不点外卖，白领中间真的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更方便就是点外卖嘛，然后更主要的是我需要咱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比如说以后不使用那种很难降解的外卖餐盒， 但是餐厅用啊， 对，就是不一定是我们去努力，是餐厅要做这种不可降解的餐盒，可降解的餐盒。 就比如说餐厅说我们就是每一个这样的餐盒我们要加1块钱，你加不加？ 加。 你加是吗？那就 OK， 你加就 OK， 但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愿意加的。 我更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开始用这种风气，比如说我们的外卖餐盒以后就不生产不可降解的了、想办法把它降低成本嘛，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对吧？ 是啦，我觉得认识到问题是关键。 对对对、所以说就要把问题大声的说出来。 奋飞地球说，奋飞青年说，绕地球两圈。 对 对， 我们真的很喜欢用绕地球几圈这样一个比方来形容，就是长的东西多的东西，对不对？ 是这样的。然后篝火之上算了一下，他说是200多万米哦。 哇， 200多万米，然后算下来捏花一笑算出差不多是1光年了。所以100多万米，我刚刚猜的也没有问题啊。 你刚才猜的还少了呢。 对啊， 还少了一半呢，是不是？ 对啊。 主要是大家 真的很夸张 的， 200多万米，你想一天。是不是真的有点 对？然后咱们就把它埋了或者是烧了，一天尚且如此，然后咱们叫5年10年呢，可怎么办呀？着急。 然后年华一笑说可以用蟑螂去消灭垃圾，我想问一下，蟑螂吃饭盒吗？如果它吃的话，我们养它们来吃好不好？ 要是有这个能力也不错。 蟑螂有意见了，说才不要你养呢，你活得长多了。OK， 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来自苏打绿的《相信》，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都封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加入新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晴空布满垃圾，总是得到很多， 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创意。 啊、 你看，就一个人提出说可以让蟑螂去吃昆虫这件事情之后，基因那点事儿就马上回应了。他说，确实是有虫子吃塑料饭盒的，嗯、叫做黄粉虫。那我们赶快把它们养起来呀、啊！ 点一次外卖送一盒黄粉虫，不用扔垃圾了，就让它吃完。好吓人呢、啊、 好吓人呢、啊、但是我觉得黄粉虫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们确实是以塑料盒为生的话，那应该它们繁殖的速度应该长就是快不过它们食物增长的速度吧、嗯、 你可以养它、 哎、每天有200多万米 的 这个食物给你。 嗯， 嗯，咱们这样，咱们得请基因那点事呢，你既然提出了这个解决方案，你得给我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 嗯、 比如说如果是一天全国产生的这个饭盒大概是330个珠峰那么高，200多万米啊，大概是2000万单的一个饭盒的数量、啊、我得养多少 30多个珠峰是吗？ 330个 珠峰、哦、330个、嗯、 得养多少黄粉虫呢？啊，黄粉虫养这么多对人类的整个生态环境会不会有更坏的结果呢？啊， 我替他打你好不好？ 嗯，为什么要 我已经替你打他了，今天那点事儿，嗯，这不挑事儿呢吗？ 我告诉你，基因那点事儿一定会回答。 嗯， 毕竟是清华的博士嘛。 那你觉得他会？你那你你、 哎、我跟你讲，毕竟是清华的博士， 我就是想 问，我不相信清华的博士只会给出一个点。 对，我就是想问，那清华的博士，你觉得在这道题当中，他可能要多少字儿？ 嗯， 就是最好的去阐述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 用这样吧， 我觉得200不够。因为我觉得200会有点太简洁，但1000会太多，这样我们念不出来。 清华的博士的确很厉害，对不对？ 对，所以大概可能我觉得在500字左右。 嗯，我是这样想的、嗯，我觉得他可以给咱们提交一篇论文。 嗯， 但是在节目当中，因为篇幅有限，可以大概以200字左右的篇幅来简单的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 对对对对，就是写一个内容的摘要， 是 就是 abstract。 呀、yeah, 嗯，很相信清华的博士。 我也是很相信，我觉得清华的博士如果今天都发不出这个摘要来，我觉得。可能思考的速度就需要提升一下了。 这个坑是给谁挖的呀？到底清华想，我的天，这个锅我可不背，是不是？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已经开始，然后拈花一笑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鸡那点事儿的问题了。拈花一笑说，虫可以喂鸡， 串起来了。嗯， 鸡可以喂人，然后人在生产塑料盒。 嗯。大家逻辑都非常清晰啊， 非常清晰、 前段时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齐白石老师，对不对？ 嗯、 然后咱们还讲了齐白石老师的这个生平。昨天保利秋拍，你知道吗？齐白石的山水十二平 哦，拍了吗？ 拍了， 多少钱？ 9.3亿。 哇哦！ 哇哦！比你想象中的会贵吗？ 我上次和向阳镜说的是多少来着？5亿吧，好像。 好像是，他、 嗯、 刚起拍就5亿多，6亿多。 嗯， 然后最后是拍出了9.3亿的价格，也成为了中国最贵的艺术品。 谁带回家了？ 啊，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是在17号晚上举行的北京保利秋拍夜场。这个价格呢是9.315亿元人民币。 嗯、加佣金吗？不加佣金吧，应该 加佣金，加佣金、 嗯、，OK， 最终是8.1亿元落锤的 ，OK， 加上佣金是9.315亿元 ，OK， 是经过了这个57轮的竞价，从4.5亿元开始起拍，最后是8.1亿元落锤， 嗯， 是谁拍的呢？在这篇新闻当中并没有说，哎， 嗯， 我们可以问一下那个收藏圈的朋友， 可以， 9.9个亿拍去拍回家一幅画，哎。虽然是12条屏吧，但它也算是一组作品。 嗯，12条屏，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条屏都差不多。 你真的好爱算数，为什么老做自己这个特别不擅长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想看看它单幅大概在多少。 嗯， 因为你12条屏，你是买的一个整体嘛。 嗯， 然后你得算它的单幅大概可能是8000万左右的话，但那就是贵的。因为黄、就是那个齐白石的话，大概如果是单幅1000万。嗯，就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说你觉得单幅、嗯、哦，是吗？ 嗯，就1000万、2000万或者是5000万，就是很少会有单幅能到，比如说8000万 的， 然后7000万这样。 嗯，那还是说明这些组合放在一起，的确是一件更有吸引力的事情，更有艺术价值的事情，对不对？ 它大嘛，一般大的画就是容易拍得出价钱。 嗯，而且12条屏特别撑场面。 是，就你气场不够，你就觉得可能你买个房子就才1亿，对吧？ 嗯。 然后你这才1亿的房子就惯。 我可 买不了一亿的房子。 就挂这种九点几亿的画，就会明显感觉这个画就把那个房子给压下去了。 对， 所以你肯定要买个20亿的房子，对吧？前面修个那种湖一样的泳池。 是，这十二条命的确很好，很好听，是不是？十二条命分别叫做什么呢？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鱼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山树楼台，烟深翻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塘荷香。每一条屏呢，纵多是180厘米，横47厘米，十二条屏拍回家，的确是挺爽的啊。 八十厘米没有多长哎，80厘米差不多， 180厘米， 哦，一米八， 然后宽50，就基本上是那种，就是大概调屏的那种， 就是和我的身高一模一样。就是那个高度，所以看到 再来一件事情呢，就是， 哎，我觉得直播间现在很安静，大家都在等，就是金那点事儿，那个东西出来， 给出黄粉虫的答案，对不对？黄粉虫养殖计划如何使用黄粉虫来合理控制外卖行业快速发展之后外卖餐盒导致的白色污染问题？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加油哦，金那点事儿，加油啊！ 前面是以系统论， 对， 就是要成系统， 以系统论，是，咱俩倒是挺会定论文的这个题目，要告诉大家一件非常非常轻松、非常非常可爱的事情。水水前段时间很想养猫嘛，我就发现养猫这件事情他犹豫了很久， 对。 可是我知道想养宠物的人为什么会犹豫，大家也会犹豫，可是犹豫之后有一种状况你不用犹豫，因为有的时候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只猫。有一个小姑娘呢，叫做艾莉，她和朋友合租了一套房子，是在澳洲的墨尔本发生的故事。这个房子呢，很老很旧，状况不太理想，但是胜在房租很低。可是因为房租很低啊，房子的状况不好，他们家经常会出现各种幺蛾子，尤其是天花板老是漏水。 对 啊，上周呢，他们听说会有暴风雨，就提前准备好了水桶来应对漏水的问题，是不是？万万没想到啊，他们发现，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呢，楼顶就有开始抓呀、滑呀的声音，还听见有喵喵的声音，他觉得可能是流浪猫之类的，可是也不知道流浪猫在哪儿，就没有特别去留意寻找。但是瓢泼大雨倾泻而至，他本来在洗衣房洗衣服，突然听到自己的房间传来一声很大的响声，他就冲过去查看，发现我去，天花板破了，房间的天花板破了一个洞。然后一只流浪猫和一只小奶猫就神奇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了。那只流浪猫第一时间就跑出了他们家，再也没有回来过，于是那只小奶猫他就留下了，一直陪伴他长大。 哇，好可爱， 天上掉下的猫。 所以我看一下那只小奶猫长什么样， 超级可爱哟，就用一只手可以捧起来的那种猫。 很可爱。 大家想不想看？待会儿再说吧。 等基因那点事儿的论文写完了给大家看好不好？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叫做克莱德曼，查理克莱德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是的，头一回。 我们这边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然后一个广播节目的视频同步版，我们叫做微微一笑，那会在每个早上的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 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待会儿呢会跟大家聊一下一个新的，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挺新的概念，叫做失联恐惧症。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概念呢，待会儿8点半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和一些其中有趣的故事。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天使， 天使 送给大家，天使来自 Mayday 五月天。 没有忧伤，你就是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下面的直播间。我们这个今天点事儿的这个论文的这个摘要的开始写作已经大概过去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他可能还是在构思的阶段，我们也不要太催他好不好？你不要催他了，是不是？好吧。 人家好歹是这个新三板这个上市企业的老总，一大早， 每天早上 周一一早，本来可能还有好多会要开，被咱俩逼着写论文。合适吧， 而且写论文的题目还是 黄 粉 虫 如何解决人类快餐迅速发展的快餐事业带来的 白色 污 染 问 题。以系统论。 哎呀，开个玩笑啊，今天点事儿你别介意，不要真的再写。但如果你真的再写，我也不介意，好吧？ 还有金刚说了，说今天有活动吗？你指的是什么活动呢？ 我跟你说，送花花的活动终于结束了。 结束了是吗？太棒了！我们天天都有活动，我们直播间每天都会有爱的活动。 都是全部都是主持人现场表扬是吗？ 爱的活动。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叫做失恋恐惧症，其实有一个英文名字，对不对？ 对，叫做 FOMO， 就 FOMO， 对， 可以打出来啊，拼一下试试。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对，害怕错失， 对， 害怕失去， 害怕失去， 也叫做错失恐惧症。 你知道，就是英语里面经常会有什么 YOLO。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对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然后就像你珍惜嘛。然后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你特别特别怕，就是会失去。我觉得其实现在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 FOMO 的症状吧。 对，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是我们生病造的，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作家叫做安妮斯坦梅尔提出的这么一个词。FOMO， 而且2013年的时候已经被正式的纳入牛津词典了。 对， 所以一定是一个说出了很多人心声的一个词。 对， 才会被纳入牛津词典呗，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正式的词呗，对不对？ 对， 它是定义了一个新的名字。 这样吧，就是如果你不看，你看你身边的朋友 啊，如果是有这样的人，那基本上就是 FOMO 患者。比如说五分钟不刷手机不刷朋友圈就会不舒服，然后身边一定会有常备的充电宝，手机没电关机了以后就会抓狂等等等等，这样的人其实就是 FOMO、也就是在社交网络越来越侵入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一种错失恐惧症。 这种错失恐惧症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故事啊。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共鸣，就是有些人是总也分不开的。我们看到这篇分享当中呢，有一个小姐姐，她给这个后台写私信，说我被男朋友家暴了，而且发了一张照片，眼角有淤青，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想要分手。然后本来后台很替她开心，说就应该分手啊，对不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姐姐又发了一条私信说我们又复合了，而且以暴力的形式复合，然后继续以暴力的形式相处。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她应该就是类似于四月份或者是七月份生的人吧。 为什么呢？ 就是喜欢这种强势被壁咚的感觉。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就是分不开。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好多时候人并不是分不开诶。人就是害怕失去，哪怕知道那个东西并不是好的东西，他只是不想失去而已。因为你失去之后，你失去一个现成的东西，总会经过一个你什么都不拥有的阶段。你可能将来会拥有更好的东西，可是你现在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可能会一无所有的阶段。就是很害怕失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FOMO， 在感情当中的一种 FOMO， 是吧？ 是。 我觉得大家有没有经过这种过程呢？怎么样都分不开的感觉？ 是，我觉得很难说。但如果是爱得够深呢？从这个着吧的劲儿，我觉得快要露馅了，快露馅了。 刚刚我说什么怎么也分不开，然后什么什么 FOMO 的时候，水水就一直在慌，然后直接我一直在盯着他的时候，水水又开始用那种好像是局外人的那种姿态说，那如果是爱得够深呢？你指望我说是因为爱得够深吗？我也不知道。你说爱是什么呢？咱们这样，咱们通过这个电影的细节一点点来聊吧，好不 好？ 好 ，OK。 到底什么是爱？ 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珊珊来给我们走这个电影的细节，然后我来慢慢聊吧。 对，真的是大周一的早上一直都在走这个电影的细节啊。有一个电影叫做《荼蘼》。是不是？ 对，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其中的女主角呢叫做郑如薇，她有两个选择。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两个选择。如果是咱们会怎么做？第一个选择是去上海工作，跟她自己的男朋友异地恋，这是 A 选择 ，Plan A 计划 A。第二个选择是留在台湾，她是台湾人，35岁的时候跟男友叫做汤有燕结婚，这是 Plan B。两种选择意味着不同的人生。那如果是选择 Plan A 呢？在事业上就会风生水起，对吧？但是跟男朋友渐行渐远。如果是选择 Plan B 的话，留在台湾里，这个郑如薇辞职帮汤有燕照顾车祸瘫痪的父亲，后来意外怀孕，工作没了，结婚提前，但是爱情却变质了。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如薇，你会选 A 还选 B？ 选择真的很难做决定，不知道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这部电影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两个选择，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告诉大家，不同的选择都会有不同的方向，你会更想要哪一种？然后在 Plan A 里面呢，就是他去上海工作了，他的上司在他被分手之后， 金刚选 A， 金刚选 A 是吗？就是会去上海工作，好， 对，就是以事业为重， 的确是在 Plan A 当中，他去上海工作了，事业混得很好，然后上司非常欣赏他。然后后来郑如薇被分手了嘛，因为男朋友提出来的分手，他男朋友有了一个陪伴他的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被分手了，他很难过。上司就问他说你爱他什么呢？郑如薇是这么回忆的，说他会陪我一起吃晚餐，我们会一起看电影，还有说不完的话。然后他还描述了很多相爱的场景。上次说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两个害怕孤单的人在抱团取暖嘛。所以很多有的时候可能是爱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只是找到了一个人陪我们抱团取暖。 所以其实最好的一个种状态是两个人还能在职场或者工作上相互鼓励，对吗？ 对， 对不对？然后但是又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有共同的那种发展的状态，然后有共同的精神的一个那种感觉，然后会有相同的价值观， 然后会互相沟通。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整个都市的一个就是社交的氛围， 嗯， 会让我觉得有点林黛玉，嗯，或者有点张爱玲， 为什么？ 就是有点计较的太清楚了， 嗯， 就总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计算我得到了什么，我付出了什么，然后你付出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付出的比得到的少， 嗯， 或者说得到的更容易，而是一种，嗯，大家其实都在算说平不平等， 嗯， 相不相称，嗯，如果不平等，好像心里就。 很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我对这个感情做了什么，你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什么？ 对， 是吧？ 或者你都已经为感情这么做了，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来弥补？ 嗯， 然后就总处在这样的一个找平衡的一个过程当中。 哎，这不就是？ 就是我用真心赌换明天，你用 输了一天又一天。这不就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吗？嗯，你看，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交换的这种概念？比如说我有一个石头，你有一个鸡蛋，我们觉得它是等价的，我们就开始交换，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鸡蛋，你有一块羊肉，我需要肉，你需要鸡蛋，我们只要我们觉得是等价的，我们就可以交换。 嗯， 人和人之间有些东西属于自己的，有些东西是属于别人的。当你想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别人想把他的东西给你，本来就是一个交换的过程，无非 是 你怎么衡量这个价值， 算不了那么清楚。 就是因为算不了这么清楚，所以才会成为亘古不变的话题啊， 才烦，对吗？ 对啊，所以咱们今天也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一些很多很多的细节，一点一点来帮大家走心的梳理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跟水水生活当中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哈。你看，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先给出了第一个故事情节，郑如薇觉得她之前那个男朋友，给她最大的是陪伴，是一起吃晚餐。包括她当时提出要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她男朋友非常非常不开心，问她的一句话说是：“你走了以后是陪我吃晚餐呢？”嗯，就我们其实只是害怕失去那种状态，这是一个细节。咱们再来看下一个细节，好不好？ 我也选 A 哦。 你也选 A 是吧？嗯，你会去上，我也会选 A。那爱情是什么呢？不是爱的够深吗？ 可能。我就在想，我在，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爱的更深吗？ 听我说，我要加一句，但是可能在2年前， 嗯， 之前的那一段整个的时间，我都会选 B。 是， 嗯， 你选了6年呢。 但是现在我会选 A， 嗯 嗯，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为什么 FOMO 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就是可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失去过， 嗯， 就真的当你真的失去过一次，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啥是 失 去不了的，嗯， 对， 就是什么失去了，你都会照样的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发现，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或时期特别特别重要。 佛系青年现在变得越来越佛系了， 你就会像一只凤凰一样的，就是涅槃重生以后，Nirvana。 什么鬼？ 就涅槃，涅槃，嗯， 飞得开心吗？ 开心，开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重生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嗯。 你知道我， 但你就是 find a better self， 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嗯。 你知道我会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是，我们小的时候总是会为爱情奉献很多， 嗯， 就觉得自己是在奉献， 对， 觉得我要去为这段感情牺牲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 就总觉得自己是只鹅，对吧？ 为什么是只鹅？ 飞蛾扑火呀， 飞蛾的蛾是吗？但这种时候，首先可能你自己心态上就会有点不平衡，对吧？啊， 你以为是什么鹅？ 鹅，曲项向天歌的鹅呀！我心里想，为什么觉得我是一只鹅？ 飞蛾扑火的蛾， 好的，嗯， 你就总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就是要义无反顾的去为你去牺牲， 嗯，对，那种义无反顾 奉献， 我向你飞， 那个是 的追， 那个是蝶，和蛾不太一样，你知道，就蝶吧，它看到火它会躲， 嗯， 然后飞蛾它看到火它会慢慢绕着啪就扑进去了， 嗯，就还是义无反顾的感觉，嗯，是不是？ 对， 但这种时候，首先一可能自己的心态有点失衡， 嗯， 这个心态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其实它没有那么值得去讨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对这段感情期许太多， 嗯。 期许太多的确是一件好残忍的事情啊。 今天有活动好吗？金刚说了，今天是1218直播狂欢活动，嗯，里面可以有红包抢，我们不拦着大家，大家今天如果真的有红包抢的话，赶紧去抢红包， 嗯， 因为红包比我们重要的多，只要你们敢走，好吧。嗯， 广西 OTC 学院小贵说喜欢水水， 谢谢谢谢。 还有欧尼也说水水说的太对了，小贵还说水水说出了我的心声， 是哪一段？就是没有人是失去不了的 啊，对对，没有人是失去不了的。 对， 你知道，就是我后来最近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为感情奉献，然后后来发现这样是不对的。不对的原因并不在于为感情奉献这种态度，而在于我们很期待在感情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对方给你的，你会对这段感情期待太多。就是当对方做不到的时候，你会想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都可以为感情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但实际上永远不要指望别人给你什么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去烦恼。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选择 Plan A， 就是去工作，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去争取的。 但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有觉得自己就是长大了，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开悟了一点。然后开悟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其实你真的很羡慕那种18、19岁的小孩子，就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懂， 扎心， 真的扎心。然后他们就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就是告诉你说，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然后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跟你说对不对，你也不会听。反正我跟你说不对，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对的。 没有，世界上就没有对错。 就是他说，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让他们去吧， 就让当然他们去。 真的，就是你觉得那个年代，然后真的就会更纯粹一些。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年纪，只有那样才会爽。然后就让他们爽。咱们现在也不会那样爽了，你知道吗？你说你现在会为爱情奋不顾身吗？自己很累的。 是这样， 对不对？自己累，自己也不爽嘛。就 所以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会不会投诉我？ 不会啦，对不对？ 对。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FOMO， 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叫做错失或者 错失恐惧症，是不是？你刚刚提到初恋的或18、19岁那个孩子的那个画面，我刚才就一直在想，我很熟悉的，就脑海中一个画面刚刚想起来了，就是最近《演员的诞生》那个节目不是很火吗？其中有一段是 黄圣依 PK。海娃在哪里？神经病。有一段是那四个演员 PK， 将爱情进行到底。 对，将爱情进行到底。你知道，其实那两个年轻演员在演的时候，我觉得肯定那些导师会觉得他的演技上是有些瑕疵的，有些可以进步的地方，但是他们俩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笑。就是每个人脸上挂着都是那种哇好美好的那种， 因为他们真的很年轻啊， 真的很青春啊。所以说看到那种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是那种无畏的青春，一个是羡慕，第二个就是希望他们在他们年纪能过出他们属于那种可能是义无反顾的，可能长大了会觉得那种傻，是很再也回不去的那种状态，对吧？那就让他们傻，好羡慕。 再见青春， 再见哒哒哒哒哒。 我刚才心里我在想说，你能接得起来？ 你能接得起来吗？ 再见青春，再见哒哒的爱情。小贵说，生活就像飞蛾，火扑不灭，但是还是义无反顾。不扑火叫飞蛾，不折腾的不叫人生。 该折腾还是要折腾。 对，接下来送给五月天这一首干杯，也是非常非常符合这样的主题啊。我们来听一听五月天。 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Cheers。 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如果是要我选择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惜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添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沉住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搂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选择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青春像诺言放在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到 现，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赎罪，只剩下高的少女，低的哭遍，却未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我想把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在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在，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来亮，再没力气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看到蔡弟的瓜来了， 好久不见呐、嗯、 好久不见，他说直播间几度能淡定的穿半袖， 碰到的时间 对、嗯、现在是29度， 对，大概在直播结束的时候会到34度左右您说能不淡定吗？不穿半袖就淡定不了了， 对，真的是太热了啊、嗯、然后这个祥光普照来了，说主播早上好，嗯，都在看手机页，对啊，我们要通过手机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是的，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及时的和大家互动、嗯、但我发现好像982魔力工厂没有谁在说话了，所以感觉好像现在看手机也没有看到什么留言、嗯、 啊，你说微信直播间里面， 对啊对啊， 那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哦，因为首先看不到东西它会焦躁、 嗯、会焦躁，我会砸手机好不好，嗯， 那就别留言啊，我就是想看他砸手机、嗯、先把我的收起来， 然后祥光普照有没有点击关注啊，然后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点击关注，这样的话每天早上它就会有一个推送、嗯、你就不用再找我们的房间了，它自动的会告诉你说你关注的982又要开始直播了，你要不要进来、嗯、然后你就进来、嗯、对不对， 好的，点击关注、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微微观世界这个环节当中聊的话题是 FOMO， 叫做 Fears of Missing Out， 就是叫做 失恋 错失恐惧、嗯、或者是失联恐惧， 就是失去的恐惧，对不对，刚刚提到了一部电影叫做荼蘼嘛，跟大家讲了一些细节，咱们可以继续来聊聊这部电影啊、嗯、刚才讲的这个电影就是它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细节是两个选择，他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总会觉得选了错的那一个，是去一个大的城市发展跟自己男友异地恋呢，还是说这个去留在家乡和城市跟男友过一段时间结婚，然后就进入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最后是选了去上海工作哦，然后有另外一个细节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在上海工作了3天3夜，然后晕倒了，第二天醒来发短信给他的男朋友在台湾嘛，说你可不可以来上海一趟，嗯，然后他男朋友就来了，可是来了之后他们吵了一架，他男朋友说你永远在用你的药或者是不要控制着我的药或者是不要， 就当出现这样的一句话之后，这个感情应该就差不多快要走到终点了， 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其实 这已经是基本的世界观和就是生活的那个半径和范围的问题了， 而且有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你就会失去分寸， 嗯， 因为感情是说不清楚的，你知道吗，最后你不知道有多少是因为感情，有多少是因为自私， 是，而且特别是如果两个人在比如说生活的城市事业的发展，然后真的到两条线之后，你就是很难，你知道吗， 很难， 就是我之前读过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就是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在调查为什么就大概在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生的人，然后他们其实实际上在经历就是80年代90年代那一波就出国的那个热潮的时候、嗯、经常就是结婚的两口子，然后女的或者男的出国一待就是5-6年， 嗯， 然后中间也不再怎么见面的， 嗯，然后最后还能 然后人家也不分手 啊、 哦、然后可能也只能是写信啊或者是打那种岳阳电话呀、啊、什么的、嗯、也不能经常联系，不像现在有什么微信啊、嗯、什么那么方便、嗯、然后 当时就是这些就是夫妇也没觉得就是好像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然后他当中有一个细节，就经常是比如说在那种学校的大院里面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教授很爱出国嘛，然后可能一起能一起去的就一起去，没法一起去的可能老婆或者老公就留在中国了，经常问着什么都是就是出去了四五年七八年，然后回来还不照样过，然后他就研究为什么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就发现好像就是代际之间就是我们对于信赖和关系的理解不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更加的就是比如说你关注自由度，你就觉得你自己关注个人关注自由，然后没有什么责任感，然后缺乏和人之间基本的那种信任的连接，然后就会造成现代人普遍觉得异地就意味着分手。 对，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异地不太可能有成功的比例。 因为什么异地会不能成功呢？是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感情这件事情是有错误的认知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的感情到了后期，你未必真的有那么爱那个人，只是他给你的那个陪伴，给你那种情感的东西，然后让你很依赖，而这种空档，如果你一旦异地了，然后这种需求、这种依赖、这种情感的陪伴，出现了空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似乎也可以， 就会迅速升温。 所以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她的男朋友留在了台湾，然后当时身边出现了很多事情，要照顾父亲，还要工作，然后身边出现了一个高小姐，然后在陪伴她，所以她理直气壮的跟郑如薇分手了，而郑如薇她在上海， 这听起来其实也就是像我的前半生里面就是类似的那种故事， 这可能就是生活的事实。你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从心理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你本来应该被满足的一种情感状态缺失了，当有人可以给你的时候，你就是 像抓住了一根稻草一样， 对，你可能并不在乎对方就一定是那个人或者一定是上谁给你的，重点是我得到了这个东西，这可能还是人的一个基本的诉求吧。你能说自私吗？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很关注自己的吧。 我觉得也不能说自私吧， 对，不能说自私，我们还是要爱自己，对不对？而郑如薇她在上海工作喝醉了，然后的确跟上司发生了一些什么， 所以在他们的嬉戏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呢？我们也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九点的整点报时，我们九点之后继续来聊这个电影当中的细节，并且通过这个电影来聊一聊关于 FOMO 的话题。快菜地的瓜说机器热，机器多会热， 是的。 然后祥龙普照说早关注了，大家一定要点击关注哦。来自苏打绿，歌名叫做《嬉戏之后》。 夜幕总想起人生时候，然后黑晚就低下头，发光的欲望开始闪烁，星垂掉在田野辽阔、如果你身边找不到，就把自己的影子引用、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痛，让四只眼睛来沟通，如果你曾经错过一点想象的轮廓，如果你暂时什么都不想做，至少有你还有我壮士自也尽头。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很开心啊，在大家这个早晨的时候可以陪伴。然后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九点。九点钟是大家可能慢慢的要开始， 9:01:30， 对，慢慢要开始上班的时候了。 是的， 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周工作要顺利啊。这是2017年的倒数第三个星期， 天哪！ 倒数第二个星期， 今天是哇， 今天是 只剩两周了是吗？ 18号了。然后下一个星期一是25号，25号完了以后，2017年就过去了。 对， 所以这也是微微一笑的倒数第二个星期。 稍等，让我看一下。我跟你讲，就是这今年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合理。2017年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年份， 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咱们从今天开始啊，是2017年还剩两个星期整。然后咱们不是都特别喜欢立 flag 吗？2018年的1月1号是星期一。 哇哦，真的吗？ 能 get 那个点吗？ 我能 get，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 match 上，然后就是你能想象2018年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一是1月1号，然后那天我们要废多少 flag， 要立好多 flag， 我已经想好那天会发什么微博了。 我都已经提前就买好本子了。 是这样的，我发的微博是这样的，我打算2018年的1月1号去发一条微博。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放弃立 flag 了。人还是有些清醒的，就是清醒的认知，但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2017年还剩最后两个星期，今天又是星期一的开始，所以这两周呢，我跟水水会很认真的做节目，希望陪伴大家很认真的度过2017年的最后两周，好不好？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陪伴我们。我们也是希望 flag 立在山上，虽然就是也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是也别太荒废了，就毕竟风也没有那么快能吹得走。OK， 来，我们继续这个如薇的这个话题。 对，如薇她不是到了上海之后跟她的上司好了吗？是吧？她上司对她的确很好，对她很宠溺，然后教她投资，让她成长。她的脸上又开始有那种恋爱的小女生的模样，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对于前男友的感情了。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我印象还挺深的，她是这个她的上司后来卷款潜逃了 ，OK， 然后一声不吭的消失了。刚刚在这个时候，如薇听到了自己的前男友汤有燕要结婚的消息，然后突然之间就伤心不已， 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呗。 如果他的上司还在他身边的话，他或许就不会那么伤心了。毕竟汤有燕这个前男友已经消失很久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包括很多男生女生的状态，都只是 fear of missing 呢？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真的是， 对， 就是你感觉好像就这事儿没有的时候你也没什么，但一旦这事儿有了就不一样了。 是，你知道我后来在那个就这篇文章看到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挺触动我的。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小时候在去表哥家里玩，然后他后来在表哥家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表哥家全家去游乐园玩了，然后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出来，然后跟他讲说，因为你睡着了所以就没有叫你。他特别特别特别的生气，生气点并不在于他没有去成游乐园，因为游乐园他已经去过好多回了，生气的点在于他错过了你的开心， 是， 就这种就很有趣，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控制欲很强，强也并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而我很害怕我不在的时候你很开心，我错过了这种开心，或许意味着我会错过你的现在，我没有参与你的过去，我现在错过了你的现在，我可能会错过你的未来。 我们总在害怕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上演了一个现实版的女生，真的戏很多哎。 那你一直在试是吧？不是吗？ 我觉得是， 戏真的很多、 我的是鼓励你啊，小包总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还给浅汐默默打了个招呼，是不是？ 说早安， 浅汐默默好像在听，对吗？ 小包总都已经来了，你还不跟小包总打个招呼？难道是要在 FOMO 吗？ 哎呦，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很害怕错过对方的开心的这件事情。 就错过一次， 就错过，对。 你真的就努力的让自己就，我就这次我就选择错过，我就让他 missing out， 然后你看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什么都不会发生。你知道有一种思路，或许可以去缓解这种情绪。首先第一点，要问自己，你觉得这种情绪是对的吗？我觉得咱们心里还是有智商的，对不对？还是有那个基本的善良在。这种情绪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对方的问题。 我最近看到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 什么？ 我最近可能走的比较鸡汤范儿啊。 我也很鸡汤。 你稍微理解一下我最近。 2017年的最后一碗鸡汤。 就是，世间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对。 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到了一定年纪，或者你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发现。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改变自己的看法，会比改变这件事情本身要容易的太多。而一旦这件事情的本身没有涉及到质的改变的话，有的时候不如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我讲的不是工作上，你说哎，这个东西很不好，然后这个东西本来就很不好，让你改变自己看法，就说啊，它很好，这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 但如果是在情感上，你觉得对方，你说他，你觉得他没有这么关心我，你换个角度想，那他就给你很多自由。就你只要在确认，就是你们俩的基本的三观，或者是你们俩爱情的这个基础，或者是存在的这个，就你们俩的这个联盟存在的这个合理性没有被完全瓦解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还不如改变自己的态度。 就是有一种 let go， 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性而至，然后佛系青年的感觉，是吗？ 我觉得如果这样理解也行，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改变。就不要让他感觉好像你在破罐子破摔，就是你烂我也烂，然后你怎么样我也怎么样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这样做为什么。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的理解或者是你的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反而会让对方开悟的速度更快。 是，可是这种真的好难。你知道我现在的方法就真的是在问自己，你觉得这样做对吗？就是你虽然很想这样做，你很难控制住自己那些小情绪小九九，觉得会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当你理智的问自己，你要冷静的跟自己对话，你觉得这样做对吗？你心里还是有那个答案的，你会知道这样做不对，因为这样做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对方的问题。如果一旦清醒的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那好，那你不要这样做。就当你先不要这样做，你先付出，先给予，先给对方宽容和包容的时候，可能会收获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是这样，小邦总呢已经@浅汐默默@这么久了，说了一句早安，结果浅汐默默现在完全是在 missing out。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会让我想起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然后呢，有一天我们班主任就是念了一篇就是一个同学的周记。因为中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是我们语文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然后他要求我们每个星期都必须要写一篇作文。然后那篇作文是周记。然后他会把很好很好的周记放到班上来念。可能也是他的一些感触和感慨吧。我觉得他这一点其实挺幸福的。因为他就是每个星期可能就是 跟大家分享， 对，一直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同的周记。可能80%就是乱写的，就糊弄他的。 对， 但真的会有20%的人，可能那个学生在那一周真的就会有一种感触，然后他就写下来了。他在有一周念的是我的一个挺好的朋友，然后现在也在北京。然后和她男朋友高二就在一起。现在还在一起。十多年了。然后他就写了一篇周记，的名字叫做空白吧，我记得好像我不太记得清楚的名字了。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人，然后呢突然一下子就忘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只是觉得这张脸很熟悉。然后对方在聊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人其实已经见过几次。然后后来发现他的电话号码 然后不见了，就是电话手机不见了，然后电话号码就全部清空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云端的储存这样的设备嘛，然后我就记得他发出了一句感慨，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忘记了那个人的名字或者失去了这些电话号码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 嗯， 因为他觉得好像世间万事万物好，就是类似他说好像世间万事万物的储存都是要占空间的， 嗯， 就是你抹除了一个人的空间，然后才会给另外一个人的到来腾出机会， 嗯， 然后你抹除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才会给一些新的联系方式留出机会，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孩 好超脱啊， 让我觉得她很智慧， 嗯， 因为在我们看来就是你忘记了一个人就是一种失去， 嗯， 然后你弄丢了电话号码簿就是一种损失，但是她瞬间让我觉得好像这种事情是另外的一种到来，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 FOMO 这个观念其实对应的有一个词叫做 JOMO， 嗯，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就是享受这种感觉，是 对，就享受一种错失和享受一种失去感， 好像我们后来应该淡淡的去，就是渐渐的去淡化一种概念，渐渐的去淡化得和失，因为好像就是好像对和错得和失都是我最近经常在想的问题， 嗯， 我们总会想这样对吗，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我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其实好像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嗯， 那都是你的选择而已，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得和失，得和失有的时候可能也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嗯，你现在的得不代表真的是得，现在的失也不代表是真的是失， 对， 是吧，就是去如果真的不在意这些概念的话，就可能不会很害怕 missing out， 对， 嗯 嗯，所以，哎， 咱俩现在就天天把节目做成咱俩自己的那个走心闺蜜讨论会，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 聊天差不多了已经。 但是我们其实是在告诉大家几个很关键的概念嘛， 嗯。 首先 ，FOMO 其实大家真的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要正视它。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把 FOMO 这篇文章挑出来，然后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我觉得 FOMO 这个概念让我看清楚了很多事情。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它零星的散落的发生着，然后你总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哎，这个事情好像你找不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 但我觉得 FOMO 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一下子瞬间理清楚了自己，就比如说从高中开始一直以来，就比如说不管是感情这条线还是事业这条线，你确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让你发现，哎，其实你真的并不是因为你那么爱他，而是因为你真的就是害怕失去， 嗯， 然后为什么你害怕失去，是因为你没有失去过， 嗯， 然后现代人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 那现在还是要先送一首歌给大家，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乐队，来自于小红莓 Cranberry， 哦， 然后他的一首歌叫做 Dreams 梦， 唱小红梅的歌都会觉得很空灵。 嗯， 其实王菲真的是有在就是 get 到小红梅的那个精神在里边。嗯，嘿哟嘿，嘿哟嘿， 会不会得罪很多人？ 就首先是这个玷污了这个小红梅的名声，然后又把王菲牵扯进去，然后突然这个直播间就杀了两只猪。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梦中人。好难模仿。祥光遍照这句话真的是有打爆咱们俩。哎，他说现在一刻都离不开手机啊。 是这样的呀。 因为就是我们俩一放歌就还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一眼，是不是啊？ 我在这边看，其实实际上就是2016年 FOMO 是作为网络热词是被又重新被收入了这个维氏英文大词典。 哦，是吗？ 因为它03年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牛津词典了嘛。然后现在进入到的是维氏的这个英语大词典当中。它过去其实实际上讲的是害怕错过社交活动。但是现在它的范围扩大了。它其实在讲的是每天送到眼前的海量信息。在面对这个的时候，人类的接受信息的脑容量确实太有限。所以人们一边疲惫地查阅各种各样的订阅的资料啊、推荐啊、速读的方法，然后一边又会遗忘掉一些重要的商业线索或者身边热议的八卦的故事背景等等。它可能也是指我们就是在就是搜寻和记忆信息的一种能力，一种改变吧。 我看到其实在酒吧魔力工厂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在跟咱们打招呼。然后我看一眼啊，大家都说了什么呢？是一个没事儿，老王的确在香港。烟花一笑说，刚才在聊我们那个外卖的话题，篝火之上一直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 对， 还有最近的是李妮泽来了，说放歌的时候你们是在玩手机吗？还发了一张猫的王之蔑视的图片。 我看一下。 对， 他的猫超可爱的。 超可爱。 嗯， 你还记得他家猫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好像他发过吧，我记得。是一只美短，是一只虎斑美短。 这是他的猫吗？是你的猫吗？ 是他的猫。对，是他的猫。 网上的图片啊， 有你不在的那段时间我还挺爱和大家聊猫的。就是我准备要养一只，但现在暂时这个计划又搁置了。 好的。林一泽说留个言要结束今天的微微一笑了，一直在听，在路上打开视频机浪费流量又不安全，是不是啊？的确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更希望大家在听，有时间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打开视频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哈。还有丁震说早上好，我已经迟到了，他说我特别像蓝奇尔。说你像四阿哥，这是哪里的人物？ 雍正，康熙还是雍正吧。 为什么说我像蓝奇尔？ 蓝奇儿不是远嫁那个，是一个蒙古吧？就远嫁的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格格， 对吗？我要看看那个蓝奇儿，就是漂不漂亮？ 还是他说的是《海上牧云记》？ 我不知道。 但是四阿哥都出来 了，他应该说的就是《康熙王朝》里面的角色，是不是？ 应该是。所以呢？他是想证明 missing out 这个论点吗？ 不是，他就是评价咱们两个人。蓝奇儿自小深得康熙宠爱，他少年时代就随同容母妃到福建老家探亲，见到了为孤儿请命的青年李光地，从此种下情种。回京之后被封为和硕公主。我看看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怎样。 你难道关心的第一点不应该是蓝奇儿多高、美不美、皮肤白不白吗？ 没办法看啊，都是演员。演员还挺漂亮的啦。这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接受这么一个评价。戈尔丹真心爱着的蓝奇儿，你说的是这个蓝奇儿吗？ 对，应该是。 虚空自在说美女主播是西凉公主吉祥如。是怎么开始走这个路线的？我现在是怎么开始走这种就是有点古装？ 大家开始走心了。对。 相关面照说王菲的心经更好。的确心经非常好。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每次有大事之前都会听心经。 OK，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FOMO 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病，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和它对应的这个词，叫做 JOMO， 就是 Joy of Missing Out， 就是不要总是把这个 Missing Out 错失当做一种重点。对，因为其实实际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错失让你会获得不一样的快乐。 比如说你错过了一场考试，对吧？你就不用考了。 失去并没有那么快乐，我不用强行说它快乐，哎，我就应该忽略就好了，就是 let it go， 把它放在那里。 我现在是觉得你但凡从反面看这件事情，你必然能够看到反面的风景。 就是任何一个问题往前一步都有完全相反的答案。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样， 我们来做一些生活当中的测试，好不好？ 对对对，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不确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很淡定的人生状态，但是你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刚刚开始这么做决定的时候，心里会不好受，因为跟你以前的习惯不一样嘛。 那比如说你美你漂亮这件事情的反面是什么？ 没有反面啊， 所以就这个观点不成立，对吧？ 真的，我们做一些生活场景的还原。比如说我们平时会很害怕失去什么，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然后该怎么样去从别的思路去考虑，好不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主题的这个吧，就是你失去了一个， 到现在还没进入主题吗？ 就我的意思说，就主题里面这个例子，就是你失去了一个你爱的人。你失去了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爱的人，然后你们俩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在一起。 好，我会这样想，我会更开心一些。 他去死， 我爱他，对吗？他如果我失去了他，是因为他跟我分开更开心。如果他更开心，我就应该开心。 戏是不是有点过啊？ 认真的呀，认真的。如果他开心你不开心的话，只能说明你不爱他。那你就活该失去他。 你有这么高尚哦？ 要不然怎么想？其他想法都不会不开心啊。 你有这么高尚吗，吴珊珊？ 有， 真的有。你走心吗？ 超级走心，差点哭出来。 所以就是你的论点是说，你觉得希望他开心，然后你才会开心。 我现在是唯一只能找到这么一种方式，就这种思路可以说服我。要不然怎么说？如果你的想法是好，我现在失去了他，那我为了新的人腾出了位置，那你还得等新的人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会在于你失去了他，以及你会去专注在你的空档期的那段时间，你的孤独，然后以及等到的焦躁，你不会真的开心的。我觉得只有好像，那如果真的爱他，他开心你就应该替他开心啊，这样好像才能够说服自己。 对， 对不对？一起高尚。 给我五。 什么呀，真是。那如果是你觉得有其他的解释的方法呢？比如说失去了一个你觉得你很爱的人。往前一步，有没有什么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一样的想法，可以给你自己带来快乐？ 我觉得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你失去他的同时，可以有一种机会去拥抱一个新的世界。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会发现，就无论你的就是情感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人或多或少会被一段他的情感或者关系所改变，然后逐渐的，就比如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就开始带上对方的一些就是生活习惯和对方的生活的方式去生活。 就处理问题的方式，发现哎，我以前不这么处理问题，是因为他这么处理，然后我看的太多了，我也变得这么处理问题了。 对，然后生活的圈子也是这样。所以说你慢慢你会发现，好像你失去了这个人，但同时你拥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哎，特别逗。丁震说，他说他自己像福尔康，四阿哥是刘诗诗演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的四阿哥，蓝琪儿是康熙里面的，咱们是三个电视剧。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蓝琪儿特别高尚。 所以四阿哥是吴奇隆， 应该是，指的就是 因为八阿哥是郑希怡，对不对？那叫什么？那个 冯绍峰演过没啊？ 冯绍峰演的是杨幂那个版，好不好？好不好？一个叫宫，一个叫步步惊心，是不一样的。 厉害 OK， 天哪，我刚刚说了什么呀？我不记得了。 竟然码得清这些关系，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李尼泽还说，如果你们戏多什么的，那你们演一出，我们不是天天在演戏吗？ 对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joy of missing out 这个点也是我最近就是走鸡汤路线慢慢发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往正面想，你的生活压力真的会变小。 但是我想认真的跟你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真的不是在自我麻痹吗？ 我觉得你只要努力方面，别因为就是这种自我的这个心态上的调整，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那本书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就你听我说， 就是畅销书。 就你听我说，就是这本书听起来特别成功学，然后特别畅销书，但是你真的仔细把它看完，这本书是一本你可以反复读的书。 嗯， 因为它的作者 讲了什么？ 它的作者其实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生导师。 嗯， 然后它里面其实就讲了七个习惯，然后第一个习惯叫做积极主动。 嗯，对。 然后第二个习惯叫做以始为终。 嗯 嗯。然后 重视结果是这意思吧？ 对，重视结果。然后第三个习惯， 重视结果，以始为终。 以始为终是一个全局的一个观念， 哦， 然后一个就是从结果去倒推过程， 嗯， 然后从过程又去推结果的这样的一种思考的习惯。 嗯，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要事第一。 那 嗯，就是我就先说前三个吧，因为后四个我也不太记得清了。有一个是好像是独立什么什么，有一个表， 明白。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有用。 嗯， 就是他的那个积极主动，就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实际上只要你积极主动，它带来的肯定是一种就是 正面的效应。 对，而且不单单是正能量那么简单，它可能给你化解的是很多生活当中细小的方法论的事儿。 对， 但是你总体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所以 FOMO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特别不积极主动的方式。 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不要跟自己较劲，就有的人咱们有时候太较劲了，你知道吗？ 嗯， 哎，我这样是不是不好呀？我如果积极的主动的，是不是显得自己特别没面子呀？ 嗯，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我就应该淡定点，然后显得我自己特别的厉害啊，然后不在意？其实不是的。 嗯， 当你如果积极主动的时候，好像的确会带来一些好的改变，就是一个我觉得就很像有时候那种，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就很像那种齿轮。 嗯， 你总得有的人先去摁一下，它才会开始转。 对， 慢慢就卡成齿了，你知道吗？ 嗯， 要积极主动了，就要厚脸皮。 对，所以今天 面子啊，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戏太多。 我戏很多吗？ 还好啦，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FOMO 啊， Fears of Missing Out， 一种错失恐惧症，也是希望大家， 结束了吗？我的天哪， 对啊， 好快哦，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到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状态。 嗯，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在生活当中能够解决这样问题的方法。这里是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啊，我是珊珊。 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将会在明天的微微一笑当中继续陪伴大家，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互动，也感谢大家在车里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拜拜啦， 拜拜，哦，明天见。